外国与否咧，有时系比较所得嘅。喺度分享下其他外国星环者嘅作品先。嗱，有个旅居日本嘅孙向文，咁佢咧就画漫画嘅，咁啊经常话佢贬低中国，佢系咁讲：日本牛奶啊又浓又香，只要再加入四分一嘅水，就系中国牛奶嘅味道啦。而且里面咧仲系渗有毒嘅添。哇哦，真系拳拳到肉，针针见血啊！偏偏讲嘅咧系好多内地人心知肚明，与事实距离不远嘅嘢。嗱，咁比对起呢位强国生患者，我哋坚系好爱国啦。我就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嗱，强国嘅资金咧就横扫呢个世界球坛啦，咁样样。嗱，依家其实好多大球会 ，AC 米兰啊、国际米兰啊、马体会啊，都系强国资金。咁咧，反而咦喂，依家咧我听到咧，喂中超啲球会咧，原来二十间有成十几间出唔到粮。喂，咁究竟强国系咪真系崛起啊？我哋强国生患者白奇， 好欢迎翻到嚟今集嘅强国 生患者， 大家好， 大家好， 齐人啦、 啊，系啊，难得嘅齐人、啊， 就嚟又翻开翻 lift 啦。头先你讲波，我真系好怀念，即系 唔系你波你不嬲中意， 系我不嬲中意足球嘅。喂，点啊？大陆嗰边啲资金有问题咩？我又唔觉得， 唔系呢个问阿边 系咩？我又唔觉得， 唔系你唔系又话系嗰啲咩？喂，我就 有奥斯卡又拿华斯。 但系咧，话好多系出唔到粮啦。依家咧，直情咧，中超当即系即系强国嘅有关部门咧，即系政府有关部门咧、 啊， 要啲强国啲球会咧印翻啲粮单出嚟。系 啊，即系直情咧，即系包括一啲真系出名嘅有钱球会，包括恒大。 唔、啊、系出名有钱冇地方使嘅咩？ 嗱、啊，不如咁， 嗱，可能真系有出粮嘅，咁佢冇编张粮单出嚟啫。 不如咁啦，嗱，我知道咧，我哋今集嘅第三节咧系讲一啲足球相关嘅事嘅， 系啊，呢、這个 咁我哋有啲足球嘅嘢咧，就留翻第三节先讲啦。咁、 okay. 第一二节咧，都好多听众都想听翻我哋一啲针对强国嘅一啲比较大家关心嘅一啲事啦。 呢节我哋系教一个实用题啊， 系 即系点样爱国系啦、啊嗯。我哋即系一路都话自己有爱国移民顾问啊，爱国生还者啊，系啦、啊。 哇！激动到 后边唔系 激动到有， 其实我都喊紧嘅。即系各位听众 ，MJ 咧啱啱咧激动到将支麦跌落地。咁咧，其实咧喺同一时间咧，我都泪流满面嘅一个爱国人嘅。即系我哋不嬲都系爱国嘅，其实。 咁有咩爱国嘅？即系你成日话爱国咁样，唔系净系口面讲，我日头起身爱国爱国咁样噶嘛？咁有咩、有咩实际嘅动作可以做咧？ 我觉得咧，首先我觉得一定要做一样嘢咧，就系睇个建军委员。系啦，一定要睇呢、這个。 香港上咗未嘅咧？ 上咗广告嘅，见到 系啊， 应该都上咗。 我见有杨千嬅，又郑伊健，又成 咁。真系噶？ 佢有个录音宣传叫人睇。 O K， 我以为杨千嬅喺个建军大嗰度嘅咩？ 哇，佢老尾呢啲戏真系神埋叉烧饭。 你讲乜嘢啊？你讲乜嘢啊？阿 Win， 呢啲戏真系神埋叉烧饭都要谂埋。 嗱 ，Win 呢就系外国嘅，即系一个反面教材咁样，系啦，应该日日睇。 嗯， 我又唔需要日睇嘅，基本上咧我。本身我计划我未睇嘅，我 计划但系会睇嘅。 我谂住我至少睇五次，跟住之后又背翻出嚟咁样。 但系认真嘅阿 Win， 你比较多内地嘅朋友，系咪真系大部分朋友都睇过？好期待一套戏啊！我要入去即系感受下嗰个爱国嘅气氛啊！ 讲开喺呢套戏啊，我身边识嘅真系应该冇乜几多人睇过，反而最多人睇而家讲紧就系吴京嗰套 《战虽然必诛》 啊， 系啊，16亿据称， 好似过20亿咯。 嗰套好似都系、都系政治正确。 嗰套都系咩？即系犯我中环者， 系啊， 中华嘅中环，中华者，虽然必诛啊嘛。唔系嗰套建军咧，建军好似得几亿啫，暂时啲四亿到啫。 即系我都唔系好信咯，呢四亿。 依家咪传紧话你睇嗰套 Minions 嗰套系咩啊？即系总之坏蛋掌门人咧，第三集咧、就系传紧睇嗰套戏啲票房计入去建军位。 唔系传紧，不嬲都做紧噶嘛。即系如果要督数，简单嘅一套戏院咧，十套戏播嘅。咁、但系买亲飞咧，都话你睇建国噶啦。 我觉得系冇问题嘅 ，MJ， 你冇有偏见咯。我想讲，你基本上咧，你嗰、那个坏蛋掌门人三，即系有啲 minions 啦，嗰集 minions 都系军队嚟噶，咁咪建军咯。咁你咪计埋系咪啱？ 同埋佢可以整啲 package 咁样，其实一定得噶。即系我整个 package， 冇约我一张飞价钱睇十套戏咁样咯。你唔好理我，系啊，总之我咪照坑咯，系啊。 嗱，不过讲翻外国咧，头先我哋今集嘅主题啊，就系一个外国啦。咁又以我依过去依咁多年。 即系国内同啲，因为我譬如食饭嘅就冇正嘢，食饭嘅时候咧，或者即系一般 客户阿邓仔啊， 倾偈嘅时候咧，都会讨论一啲中国问题啊，或者香港问题啊，大陆问题，就系倾偈嘅风花雪月嘅啫。即系你话啲好实在嘅外国表现行为， 系 真系冇乜点感觉到嘅， 冇嘅，真系冇嘅。 即系 譬如你话大陆而家喂，扯嗰啲酒成日都有假酒，佢会唔会好即刻走出嚟咩啊咩假酒啊冇冇？ 哦，咁呢个一定唔会，呢个大家都知道一定系假的，即系等于淘宝卖咗嘢，哇一件真货嚟嘅，叫 LV 二百几蚊嘅啫，即系唔会，大家都知系假嘅。但系即系谂，就是、深一层次，成日吹水话，诶、哎、你香港人唔爱国啊，点点点，我哋爱国啊，点点点，即系冇一啲好实实在在嘅嘢，你会睇到佢几爱国。 但系调翻转咧，佢哋一讲一啲比较敏感嘅话题，平时我好赞同阿边仔，平时冇乜做啲行为咧，系话好爱国啊，咩捐无端端捐啲金器俾政府，冇呢啲嘢嘅。但系一讲一啲话题，例如咧，之前即系吹到好沸腾，就系讲紧话，好多香港人话自己唔系中国人咧，我都曾经试过俾人问，我一上到强国。咁跟住咧，我强国有个朋友咧，食食下饭，突然间食食下饭，我本身我同佢讲足球啊， 你是不是中国人？佢就话你是不是中国人？ 诶、哎，讲广东话佢，即系讲白话嘅。你吓、啊，你觉得你自己系咪中国人啊？跟住呆一呆，吓咩啊？你咩咩？我食紧嚿咕噜肉啊？系咪中国人？咁跟住我话吓，唔系系啊。系啦，有乜理由你哋啲人搞港独？跟住我话我冇搞港独啊，我食咕噜肉啫嘛。系啦， 即系我觉得咧喺国内个教育气氛底下咧，嗰啲人嘅思想咧，即系我接触过呢啲咁嘅国内人嘅思想，就觉得外国好多时个演绎方法就系好似系把口讲外国，但 系 个行动佢系咪真系好似坦白其所讲嘅，攞啲金出嚟啊，支持国家攞钱啊，或者点样？我睇唔到。 咁啊，第二样嘢， 大家都系真。真系要把口话爱国， 精神上支持 咯。通常系精神上嘅，我就冇乜点见过物质上。即系另外啲精神上，咪可能讲紧睇奥运嘅时候，咪好支持中国队咯。 呢、這个我哋都会认真咁讲。 我都会支持中国队嘅， 系咩？我支持意大利嘅。 即系譬如一个两边都唔识嘅咁讲，即系一个中国网球手对一个意大利网球手，两边我都唔识，咁我支持中国多啲嘅。 我睇下系睇男网定女网啦。 咁但系女网嗰条女靓啲嘛？咁又都和，即系讲两边平等相下啦。 但你话即系头先所讲嘅实际行动真系见唔到。 咁啊，即系香港仲多人爱国咯。香港我见到好多人爱国， 多啊！ 嗰啲咩爱港之星嗰啲好爱国啦，咁啲扑出嚟咁样。总之而家政府咧，譬如话政府，我举例啦吓，未必出现呢个事情嘛。政府而家就话一地两检咁样，咁、有啲人咧就反对嘅。咁呢班咩爱港之星啊，呢啲人即刻团咗出嚟咧，就话喂支持香港政府一地两检啊，利民纾困咁样。一堆咁嘅嘢，而家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啊？有啲街口咧，咪有啲法輪功嗰啲攤檔嘅。而家咧我見唔到嘅法輪功攤檔，但係嗰啲街口咧我見到反法輪功攤檔啊。 係咩？ 有好多啊，幾年。 你好想去香港啊 ，Vin 而家。 係啊。唔係同埋或者咧，你落去嘅時候，啱啱啲人就費事俾領導見到咧，就夾埋收埋佢呢啲。 我覺得真係好愛國。你諗下，你要一個點樣厲害嘅程度，你先會話去反對呢個咁嘅法輪功。即系份工，我对佢冇乜感觉嘅。你话即系冇乜特别咯，唔关我事咁样。我哋去反对一个咩团体？呢班人仲唔系超爱国啊？ 我觉得爱毛主席多啲咯，爱100蚊上面嗰个毛主席咯。 即系觉得系为钱嘅， 肯定系为钱咯。有几多自发性嘅？即系你问我自己嘅个人意见啦，会有几多自发性去真系去反呢样嘢，或者喺网上面即系所谓五毛党冇钱嘅话，大家会唔会做？ 都知嘅， 即系都唔使讲得咁白啦。 嗰阵时比较对我哋即系切身体会嘅，可能系当时阿周融系嘛，嗰个咩反我都唔记得佢乜鬼嘢反 呢个 反占庄保和平啊，系啦系啦，签名运动，哇几百个街站咁样，冇数千个义工，全部义工嚟噶， 即系太多啦。其实我想讲一个好活生生嘅例子啊，我个细叔伯啦，咁喺占中嘅时候咧，就同佢讨论咗好多呢啲香港问题。佢就好反對，你香港人搞乜鬼啊？因為佢本身而家佢香港人嚟嘅，但係喺北京度長住嘅，咁啊好反對就話：，香港人做乜嘢啊？咩？哎呀，你唔應該咁樣噶，你已經回歸咗點點點啦。但喺最近咧，就發現咗咧，佢同佢小朋友咧，因為有個小朋友咧就移民加拿大。 咁咧就好奇怪啦，我就同佢倾啦，就话：诶，你唔系好爱国嘅咩？咁点解你要移民去效忠加拿大政府，而唔留喺国内北京读书咧？ 嗱，阿 Vin 你又误会咗啦， 吓， 呢啲佢系想渗透入去，做间谍，我同你讲，即系你基本上咧，我哋依家我哋国家嘅政策咧，好希望我哋嘅社会主义啦，有特色嘅社会主义咧，咁咧就慢慢去渗透去其他国家度，去发扬呢个精神，咁所以冇办法，即系佢自己都唔想嘅， 系啦，佢被逼嘅， 被逼而即系去加拿大喺度，即系宣扬一样嘢，其实佢内心好痛苦噶。 即系我认真啲去睇咧， 我好认真啊， 我都认真，即系好似佢系点样咧？总之同自己切身相关嘅嘢咧，佢就一定系即系 身体很诚实， 教育嘅嘢咁，梗系加拿大好啦咁样。咁但系同自己唔关事嘅嘢，因为佢自己已经身在北京啦嘛，身在国内啦嘛，咁变咗佢嗰个接收嗰个信息咧，其实系一个唔对等嘅信息嚟噶。即系譬如我哋。譬如我哋喺香港，我哋会见到差佬放催泪弹去镇压一啲人咁样。喺佢嘅眼中，佢收到嘅新闻片段咧，可能就系 你哋啲部门 系啦系啦，真系嘅吓，啲刁民去围啲警察啊咁样，即系好恐怖嘅。有时如果你睇新闻，我记得嗰日我一个几深刻嘅印象就系咧，嗰、那个《东方日报》，我细个都唔会太，我都几 buy 佢，以为佢一个好好嘅一个传媒嚟嘅。 系。 咁嗰日咧系旺角黑夜咁啊，即系好多黑社会喺旺角嗰度咧拆晒啲档啊咁样，系见人就打咁样啦。咁跟住嗰日嘅报纸头条咧，《东方日报》嘅头条系咁样写嘅，佢话市民愤怒了。咁系啱嘅，佢呢个标题系好啱嘅，即系我哋当时有参与呢个雨伞运动嘅人都真系有啲嬲咁样啦，因为唔会无端端你系同我讲道理啊，你唔好用黑社会嚟镇压我啊，赶我走啊咁样。咁但系原来咧佢系话咧，市民愤怒了，下面嗰个标题咧就系话。啲市民已经唔容许呢啲非法占中再喺度咁样喺度也文也武啦，系忍唔住自己自发地走出嚟咧，要赶一啲占中嘅人咧去离开呢一个咁样嘅道路，再唔好俾佢咁样去堵路啦， 系 完全系将件事咧系本末倒置。但系你睇就咁睇个标题啊，睇个图咧，佢好似系讲一个事实咁样噶。咁我所以近嚟咧，我好中意睇《东方日报》啊，而家都。 咁黑社会都系市民嚟。 系啦，系啦，系啦。嗱，你又变咗好难去讨论，你又佢啱噶。 系咯， 即系你整下我讲啲声出嚟，佢都系市民嚟噶。 系咯， 系咪先？佢哋你嗰时系话有人反对一地两检，我唔系，见到有扎市民支持一地两检 啊， 系啊，头瞓身支持添啊。你绝食话反对董宇辉咩？我绝食嚟支持啊梁振英咁样，都系有咁嘅人噶嘛。 有一定有， 都是市民嚟噶。 但系我成日质疑就系佢系咪真系自发去做呢件事，定系收钱？ 你咪自己心中有数咯。然后佢咪话翻你嗱，你话佢收钱啊嘛，佢话翻你呢班占中人收 钱。呢个系共产党惯常用手段嚟噶啦，先抹黑嚟噶啦。不过讲翻头先我所讲嗰、那个，即系嗰个细叔伯啊，即系我当其时一听到佢移民嘅时候，真系会好愕然嘅。跟住就系睇阿 MJ 所讲，为咗小朋友啊嘛，小朋友喺加拿大可以得到更好嘅一个教育啊嘛，嗰度即刻同佢讲，点解你唔俾机会北京咧？点解唔俾机会国家咧？国家系进步紧噶嘛，你竟然话咁支持国家，你应该要俾机会嘅。切身生活生嘅例子喺个2012年去韩国嘅时候，韩国系一个好落后嘅， 系 当时啲 Samsung 啊、LG 啊冇人要嘅，即系香港系冇人要嘅。咁韩国人嗰文化系乜嘢咧？ 我哋韩 国人嘅文化就系、是，如果同一种产品。韩国有自己本土出嘅同一个产品，虽然系差啲，都会支持韩国产品， 系 就系支持个货啦，所谓支持个货啦，系唔会用外国，尽可能唔用外国产品。呢啲就系人哋爱韩国或日本嘅，日本都系嘅，即系日本咧，应该系我听过啊，因为有个日本朋友讲，全球即系唔好计非洲嗰啲，即系发达地方嚟讲，用 iPhone。是最少的比例。 我几相信我哋香港人做到，即系我唔知道其他人啦。 点解会相信香港人做到？ 香港人做到外港，即系如果俾我、一个外国嘅美国嘅人包，同一个香港做 Make in Hong Kong 嘅人包，大家差唔多嘅，可能外国嗰个好出名，我呢个香港嗰个未有咩名气，我都会买香港。 但系咧，去唔到韩国人，我好相信去唔到韩国人嘅程度嘅。点解咧？我好深刻印象就系咧。1997-1998年嗰段时期金融风暴咧，真系好多韩国人咧，佢真系将自己啲金器捐出嚟俾政府去救燃眉，即系去救呢个燃眉之急嘅，即系呢样嘢。呢所谓香港，我嗰阵时候见 香港做 中国系一定冇可能啦。所谓睇落嚟所讲咁多外国，爱共产党。 但系会唔会真系咁样做呢啲举动咧？我唔相信有几多咯。 留意 同埋讲外国咧，外国咧，我唔知道各位听众或者两位朋友有冇听过一本书叫《外国贼》。贼啊， 国贼， 爱国嘅贼啊， 系即系战国贼咁样，人哋系爱国贼， 爱唔系贼，唔系战，唔系策略个贼，贼即系偷嘢嗰个贼啊， 爱国贼， 爱国贼啊，系啊 ，OK， 咁咧其实系一个日本人写嘅，嗰个叫加藤加 英， 加一，咁咧，咁咧佢其实咧，佢本书讲到咧，其实中国好多人咧。以爱国呢样嘢做藉口，咁咧就去颠倒是非、黑白、无视法律。总之咧，我无端，即例如我无端端我揼你 MJ 一身，咁就话你唔爱国，所以咪打你咯。即系其实用爱国呢样嘢去凌驾咗好多佢基本嘅逻辑啊，又或者讲紧话，甚至法律啊，甚至道德。总之咧，我打住爱国旗号咧。我就一定啱。其实呢个情况咧，系中国，甚至系今时今日嘅香港，都我见到时候发生噶。即系总之咧，即系好似早几个月前啦，唔知有冇，都唔知有冇几个月。大家记唔记得咧？有几个叔叔，几个伯伯咧，喺尖沙咀系啦。咁总之我就话，我爱国，我爱国，所以我做呢啲嘢就啱噶啦。咁其实咧，喺呢、這个中国咧，的确有啲人咧系借住呢样嘢咧，我唔好听讲。为非作歹， 好似当年义和团咁样咯， 或者爱国咁样咯， 爱国只不过系一个口号，大家都系一个嗌口号。 我记得前特首嗰次机场嗰个行李事件咧，咁、有个大陆， 唔好用前特首啲字眼咯，我好唔惯啊！你用翻条扑街六八九呢啲， 即系总之都系客观地讲嘅事实啦，唔紧要啦。 我哋都 即系嗰阵时咧，咪有个系咪有个大陆人，系咪大陆猪啊？好似叫做，即系有个大陆人走出嚟，佢就话而家啲人咧将外国咧当系一门生意咁做，我真系好认同佢讲呢句说话。是好明显嘅， 只要你打住爱国呢个口号咧，你就会有着数咯。 系， 基本上呢个全国政府都系咁噶啦。 系，讲开我有个细侄，即系有啲 uncle 啲仔嚟嘅，当年即系佢应该大概而家应该廿五六岁到咯， 差唔多。 我睇佢大噶啦， 系， 屌你，睇住佢大嘅， 你嗌佢细侄啱咯， 十零岁咁样一路读书到即系，跟住之后有 Facebook 度睇咧，跟住见到佢喺毕业之后咧就参加咗好多咩地方嘅咩青年 青年军、 青年社团。就是乜乜潮汕会啊、或者嗰啲咧，跟住睇到佢咧由一个打工嘅演变成而家开咗几档嘅餐饮铺头嘅，即系你会睇到 Facebook 每日都会有好多，哎呀参加呢啲咩青年商会啊，或者系支持呢啲嘅政府行动啊。 唔紧要，你起码你自己，譬如你心中有数，你知道自己系做紧呢样嘢嘅，我觉得算你都系搵食啫。即系我都有啲细叔伯咧，佢系做开啲唔知装修生意咁样嘅，咁佢都加入咗呢啲唔知乜嘢，可能系广西社联总会咁样组织咁样。咁我都问佢，咦点解会加入呢啲组织嘅？咁佢话诶冇啊，咪入去睇下。攞啲人际关系吓，咁跟住睇下有咩生意咯，系啊。咁、所以佢当时都系完全男司嘅。 如果系你会佢系完全男司， 即系佢本身中立，即系本身冇咩唔关佢事，政治唔关我事咁样。大部分香港人都系咁噶啦。 系 到当时变咗男司咯。 哦，即系入咗去之后就某程度可唔可以叫做洗咗脑咧？ 唔系，佢知嘅。佢知自己唔系， 即系良知系有嘅。 佢知自己唔系男司嚟嘅，不过总之我企喺度吓，我嗌住反占中咁我就 跟住就有 friend 啦， 有几间 project 做， 系啦，就有 friend 啦，系啊，就系咁咯。 即系我发现，即系喺今时今日香港嘅社会里面，系咪一系就要出卖你嘅努力啦，即系打工啦，一系就出卖你嘅良知，即系明知件事系错嘅，呢只明明系一只鹿嚟嘅，你都话系马，话人佢系马之后咧，你就会有餐饱饭食啦。 我觉得有人要咁做，你又奈佢唔何嘅。但系呢班人佢最好都保持住嗰吓灵台一点清明，就唔好真系自我洗脑。 但系保住灵台一点清明嘅时候，就可能冇肉食咯。即系 表面上仲可以企喺度反厌中，我又反厌中，反厌中，嘅系咁食佢嘢噶嘛。 咁即系都叫做出卖良知啦。明知件事系唔啱，你仲去盲目去支持，即系都觉得系一个我哋而家身处嘅香港或者身处嘅社会都系一个可悲的。 中国人咧都系。讲食饭呢两只字嘅啫，基本上咩良唔良知啊，咩算啦，系你良知啲留翻俾啲伟人做啦，通常都系咁样。 但有时我觉得对就系对，错就系错，唔可能因为一件为咗食饭而将一件唔啱嘅事讲成系啱。 所以我都即系冇 得去做一个道德高地咧，即系去幻想喂所有人，你哋都唔好有，因为所谓咩啊，每个人都有价噶嘛， 嗯、 即系我咁好难要求话每个人你每人所有嘅利益，你不为所当，总之系企喺啱嗰方面都算啦，我都觉得做唔到一点嘅，但系我就即系希望要求到佢哋就系话唔紧要，你企喺反染中阵营，你企喺嗰边你有饭食，你反染中咁样呢啲，我觉得 O K 嘅，即系冇计啦，你都揾食啫，你可能都要养妻活儿咁样，咁但系你保持住灵台一点清明，你喺做呢啲所有嘢嘅时候，你都留有几分余地，你喺你其余嘅公余时间，你可唔可以唔好自我洗脑，觉得系呢件事系啱嘅？咁我觉得即系所谓吓食佢嘅茶礼，又唔好俾咗着数佢，尽量做到呢一点咯。咁我谂香港人就 O K 嘅，聪明嘅，应该都识分得明辨是非嘅，六岁先可能识，冇有好多观众朋友唔识嘅。好啦，呢一次讲外国讲到差唔多，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啊。